人物志，战国事，乱世情。 散去的迷乱硝烟，远去的金戈铁马，一段段往事在这里风生水起。 帝王将相，文人墨客，贩夫走卒。 尘封千年的历史，欲说还休的善恶，古往今来，谁能占尽万世风流？ 借用古人智慧，解读历史细节。这里是《话说天下》。 这里是《话说天下》。上回咱们说到，接二连三的胜利让石勒冲昏了头脑，他一个北方军阀竟然想要发展水兵在南方盘踞，可惜事与愿违，天灾突至，瘟疫横行，晋军又虎视眈眈前来攻打，这一切把石勒勾画的美好蓝图打了一个粉碎，石勒快被逼疯了。在这个节骨眼上，那个不受石勒重视的谋士张斌给出了一条万全之策。石勒听完了张斌的一席话，心里头是既后悔又庆幸，后悔的是自己没早点听张斌的话，庆幸的是好在现在还为时不晚。石勒依计行事，把军队迁回北方，想老老实实的建立根据地。可是占领相国之后，问题接踵而至，五万兵马把石勒围困城中，内无粮草，外无救兵，石勒该如何解围呢？他做过奴隶，放过马，和朋友闯荡天下，从此发家。他是一个文盲，大字不识，却大力推广汉家文化。然而黄金无足赤，白玉有瑕疵，皇帝当得再好也没管住自己的家。且听阿龙话说天下，从奴隶到皇帝，后赵帝王修炼术第五集。几番突围都以失败告终，石勒退回城里，死守着不出来。外头这鲜卑首领一看，当龟孙子了。好啊，你不出来，我进去找你。来人呐，给我打造云梯，咱准备攻城。在冷兵器时代，这云梯可谓是先进武器了。石勒连忙把大伙召集起来商量对策。这帮将士们都主张坚持死守，等待时机再出城破敌。石勒闻听此言，思索了一会儿，最后他问张斌：“哟侯啊，此事你有何看法？”张斌看了看大伙，唱起反调来了：“我认为应该现在就开战，越快越好。”大伙听到这个建议，一片哗然。石勒示意大伙别出声：“哟侯啊，你这么部署有何依据啊？”这张斌把自己的计划和盘托出。晋军从辽西一路打过来，这士兵都很疲惫了，现在他们看我们困守孤城，这思想上一定有所麻痹，军心松懈了，这一点我们正好可以利用。墨子的背突篇里有突门巧战和关门擒虎这两个战术，从古到今还没有人用过，我们用这两个战术破敌，说不定能够出奇制胜，反败为胜。紧接着张斌拿出了四把刀剑，摆出了一个城池的轮廓，进一步讲解应该如何操作。首先一点，按兵不动，依然是死守，得让敌人觉着咱们怕了，然后趁着敌人松懈的时候暗中加紧筹备，在北城墙里边每隔一段距离就在城墙上边凿洞，大小能够容纳一个骑兵通过，但是不能把城墙凿穿喽，得留下最后一层砖，等到时机一到，骑兵就突破这个洞冲出去，杀敌人一个措手不及。这些即将要打通的门就叫突门，然后等敌人反应过来，咱们把城门打开，一边作战一边把这突门呢用砖头堵死，等这个准备好了，引敌深入城中，大门一关，来一个关门擒虎，这样一出一进定能杀他一个屁滚尿流。石勒听到这个计划心花怒放，这些将领也都佩服得五体投地。石勒马上部署，大家各自分工，开始行动。 没过多久，鲜卑将领这边的云梯打造好了，他领兵开始攻城，石勒这边的突门也凿出来了。只见城墙之上，这石勒的军队故意装出惊慌失措的样子，这些士兵演得还挺好，显得特别慌乱，手足无措的。只是您再看，这城墙底下20来个突门后头埋伏的全是精锐部队呀。外头这鲜卑首领看城墙上的守军快盯不住了，他心里边很是得意，心说孤城难守啊，这城池早晚是我的囊中之物。鲜卑首领一摆手，停下，我看着石勒气数已尽，也给他一个机会。来人呐，去阵前喊话，只要石勒出来投降，我就饶他一条小命。这将领一声令下，攻城停止了，大伙都在后头等着观望着，只派出十几个嗓门大的士兵站在前头往城墙上头喊，石勒出来投降吧，饶你不死。你一嗓子我一嗓子喊的，这嗓子眼啊都冒烟了。石勒呢没有动静，最后这十几个叫阵的嗓子都劈了，石勒你到底出来不出来。后边的军队等的呀也都谢了，有的士兵干脆丢盔卸甲坐在地上休息了。石勒一看时机已到，一声令下出击，骑兵部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冲开了突门，向城外的敌军横扫而去。这城外的士兵一下乱了阵脚，起身慌忙迎战，鲜卑首领迅速组织反抗，很快在鲜卑首领的带领下，这伙人整顿残兵反扑上来。石勒一看占不到便宜了，又下了一道命令，回城关城门。这石勒的军马呼啦开始往城里边撤退。在刚才出击的这段时间里啊，石勒已经派人把这突门给堵死了。大部队从城门撤进来，这鲜卑首领率兵尾随而至，刚一进城，只听嘎啦啦一道闸门放下来了，关门打狗上演了，敌军一多半死伤严重啊，这鲜卑首领也被俘虏了。有句话说得好吗，擒贼擒王，捉贼拿赃，这头领逮住之后啊，剩下的就好办了。石勒这边士气大振，新的一轮突门之袭又开始了，把城外剩下的部队打了一个落花流水。这就是历史上的突门之战。一战过后，石勒又把这活捉的鲜卑首领给放回去了。当然他这么做是有好处的，和鲜卑族的紧张关系缓和了，北方趋于稳定，石勒割据河北，在这儿扎根练兵屯粮，势力逐渐强大起来。公元318年，汉王刘聪病死了，他儿子刘粲继位，可是这宝座还没坐稳呢，大司空发动叛乱，就把这新任汉王给宰了。这年的10月份，刘渊的侄子刘耀继位，上台之后封石勒为大司空大将军。石勒对刘耀很忠诚，但是刘耀这个人疑心太重，石勒重兵在握，所谓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呀。想想也是，您看这刘耀的宝座本来就是抢来的，他心虚呀，害怕别人用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。刘耀听信身边小人谗言，把石勒的左长史给杀了。这之前咱说过，谋士张斌是石勒的右长史，左长史跟张斌一样，也是出谋划策的有功之臣，这两个人相当于石勒的左膀右臂，别人一句谗言，刘耀就能给石勒来一个断臂。这石勒气得暴跳如雷呀，我为他们刘氏江山出生入死，屡立战功，没想到他们却恩将仇报，要拿我开刀。原本我还盼望着能封王，现在看来只能是我自己给自己封王了。打这以后啊，石勒跟刘耀刻意拉开距离，仿照朝廷上的三公九卿，这石勒也设置了上方令、太医令这些官职，他的宫殿也破土动工开始修建了。张斌看见这架势，明白大将军这是想当皇上啊，他联合大臣一起上奏，请石勒称帝。一开始石勒还假装推让一番，第二年石勒自称赵王，后赵政权从此建立了。 虽然没有正式称帝，但是这石勒也就差一个称号了。穿的是龙袍，用的也都是天子礼仪，跟其他皇上一样。这石勒登基之后，也是先给老百姓一些好处，巩固自己的统治，减免赋税，孤寡老人、孝子、劳模这些群体都有相应的奖励。石勒还让张斌制定了门阀地主等级，争取地主阶级的支持。各州郡官吏还要向中央推荐人才，到各部门担任官职。整个河北地区的秩序逐步建立起来了。俗话说得好，打江山容易守江山难。北方统一之后，有人觉得这石勒是粗人一个，连自己名字都不会写，懂什么治国之道啊。可是石勒的表现大大出乎人们的意料。石勒本人虽然不认字儿，但是他却大力推广汉家文化，亲自走访考察各地的学生，对成绩好的他亲自奖赏。石勒在每个郡都设立学官，负责当地的教育工作。各地的地方学校至少招收150人，要经过3次考试才能毕业，作为国家的后备干部来培养着。现如今咱们说的小学和考试这两样就是石勒发明的。石勒自己不会看书，他就叫人读经史子集，他听着提高自己的见识，即便是领兵在外他也坚持学习。还有一点石勒做得非常到位，但凡明君呢都有一共性，那就是求贤若渴，别人的逆耳良言都能听进去。您可别小看这一点，坐拥天下最大的权力，谁能容质疑之声啊。石勒就是这么牛，再生气再发怒，甚至说触犯到他最忌讳的地方了，这石勒都能够深吸一口气不予追究，掉过头来还反省自己的做法。石勒3番5次地宣告各级官员，凡是有意见的尽管畅所欲言，朝廷最希望听到的就是忠言。石勒在招揽人才这方面一贯如此。早期打天下的时候，石勒身边有一个君子营，相当于一个智囊团，由张斌统领。后来张斌死了，石勒痛哭流涕，亲自为他送葬。石勒知道人才的可贵，也知道失去人才的痛苦，大概这一点就是他重用人才、用人不疑的原因吧。后赵建平3年，高丽使臣来访，石勒设国宴款待来时，酒过三巡，菜过五味，大伙儿都有些醉意了。石勒突然来了兴致，问身边的一位大臣，你说我和前朝哪位皇帝能够相提并论呢？这大臣一听，哟，皇上怎么突然问这么一句啊？这大臣瞄瞄四周，心说现在有外国使臣在桌上，这话我得往拔高了说呀。这大臣一失礼，陛下，您已然超过汉高祖和光武帝了，跟您能相比的只有轩辕皇帝了。话音刚落，就把石勒给逗笑了，他连忙摆手，哎，爱卿此言过矣，怎么能把皇帝都摆出来了呢？我可没有这么大的功绩，说实话，假如我碰上高祖刘邦，我会向他俯首称臣，尽力的辅佐，要是碰上光武帝刘秀，那我就跟他逐鹿中原，看看最后鹿死谁手。大丈夫行事应该光明磊落，可不能像曹操和司马懿那样欺负孤儿寡母，篡夺人家的天下呀。这些高丽使臣听了无不心悦诚服。石勒做了皇帝，依然有自知之明，这一点是难能可贵的。但是这段话里还是隐藏着一个隐秘的信息，石勒喜欢汉高祖，想和光武帝一决天下，这二位先皇可都是统一天下的皇上啊。石勒之所以看不上曹操和司马懿，是因为这两位都是割据军阀，这就表明石勒在心底有一个宏伟的目标，他希望有生之年 自己也能够统一天下。可惜的是，建平四年六月，石勒在巡视回城的路上染了重感冒，回来之后就一病不起了。病危之际，石勒嘱咐太子说，天下未平，将来还有仗要打，你们兄弟几人要相互扶持，曹氏的前车之鉴可要吸取啊。石勒说的曹氏就是说曹操。这曹操死后啊，他的几个儿子斗来斗去，那首煮豆燃豆萁，豆在釜中泣，本是同根生，相煎何太急，就是曹植的感叹。当时石勒儿子不少，长子石宏被立为太子，但是战功最大的是他的侄子石虎。石勒希望这石虎能像周公辅佐成王、霍光辅佐幼主一样，尽心尽力地辅佐太子。病危之际，石勒单独把石虎叫到身边，想用亲情感化他，让他辅佐太子。可是这石虎不是吃素的人呐，他早就对石勒心怀不满了。他还想呢，打仗的时候你把我当亲儿子看待，南征北战立功无数，现在要选接班人了，没我份儿了，这也太没天理了。石虎心里边的小九九早就盘算好了，不管老皇上有何遗言，等他一闭眼我就发动政变。石虎暗中布置好了一切，老皇上弥留之际，他封锁消息，不让皇子接近，更不让大臣相见。石勒死后第三天，趁着深夜天黑，石虎下令八口棺材分八支送葬队伍，从东南西北、东南东北、西南西北八个方向出城，把棺材抬到山谷深处里埋了。谁也不知道究竟哪口棺材里装的是老皇上。过了十几天，石虎这皇位倒腾的差不多了，这才为石勒正式发丧。葬礼非常隆重，但是埋葬的是一口空棺材，历史上就把这称之为虚葬。打这以后，再也没有人知道这位开国帝王葬身何处了。纵观石勒这一生，由打奴隶起家，戎马生涯半辈子，辛辛苦苦守护江山，到头来就因为没管好家事，导致他这半壁江山昙花一现般的消亡了。只能说石勒是一个好皇帝，但是家贼难防，守了半天，最终还是葬送在了自家人手中。 西是谁高喊你望天涯，向君思故里，一夜落雪未满北风起，千里迢迢一心相惜，融化梦塞上垂江底，斩飞醉我笑寂寂，今夜关山雪满北风起，千里迢迢兮心相寄，是今生相伴或来世再惜，为何你总不懂这谜题，到蓦然回首才蓦然长记，天涯路只因相谁。只清晰千里几寒意，若共争